纯净注入我本切的灵魂，获取生命的青春。 皮，给你 活宝。 龙凤香味。

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今夜起飞 家子并不解好意，他犯案惊人，要是他受了风寒 下面是何音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红红桑桑 我算罪，我是被托死魔做大媒，要了相逢翁之妻妻桥山。云了马家妹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婚，弟弟死了马家贫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女儿，弟弟因故马家走，两兄啊弟弟之命多难为马家死啊。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他求一公我一公，分明是把老兵过几多，管娃一求管当爷，只因结果私心痛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越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